情况下举行。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奥委会表示，萨摩亚奥委会表示，由于当地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和封锁状态，举重队三名运动员将会退出东京奥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33点，升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1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11.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4，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6.04美元，卖出价是1777.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吃了30多年烟，10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返3-4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攰。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我搬啊！ 我知啊，陈永红你本上上昼8点啊嘛。 咁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由7月5号开始就有我赵芬妮同埋我嘅好拍档李仁杰啊。 一个集经典金曲、巨星访问同埋仍有美食嘅节目，加埋你嘅来电1872312，星期一至五每日开放。 有你哋照顾有你同行嘅听众，我就安心晒啦。 有你翻做间，我就安心晒啦。 早晨就是一日挑战的开始咯，每日都有各式各样的事要去做，趁住早晨准备好自己，早晨咪就是这么有活力咯。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5号开始，朝早8点到10点都有我陈永红还有李浩辉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

枕头，唯独你给我份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担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枕头，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有明日世界终结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系酷热，下周初骤雨系会增多嘅。新界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继续我哋有蔡国权嘅出现，思绪在我耳边唱。 思绪在我耳边唱，迷迷糊糊思想得太多，明明是我一个，却听见这优美的爱歌。为何在我心中播，从何而来这般清楚？又让恶韵高奏，人在此刻找得到自我。是爱在欢呼，倾出快乐似歌河，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题要心里，从恶运走到是何故？问题若有好多个，

好多歌手朋友呢都有一两首叫做代表作啊。諗起个歌手就会諗起嗰一首歌。就好似伍国敬咁样，你会唔会諗起佢呢一首我说过要你快乐呢？不过当然啦，有啲歌手朋友呢其实有唔止一首嘅代表作嘅。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行货，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对，可以闭上要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哪来像倒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犹如最结实的堡垒，原来在逐点崩溃，逐点粉碎，极固执的如我。又会挨不下去，每天扮着幸福，始终有些心虚。如何笨到底，烂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 可惜我是水瓶座，我哋有杨千嬅歌声啊！你相唔相信呢一个嘅星座命理嘅咧？有时都觉得咧，你话闷闷地学嚟玩下都 OK 嘅，咁又好似好有根据咁样嘅，咁即系好似佩佩系处女座啦，都同可能都相同系有处女座嘅汪明荃都一样，我做嘢咧都系比较一丝不苟啦，同埋咧就好认真啦，同埋咧对自己又好认真啦，亦都对身边嘅人好认真啊！唔知道系咪都系处女座嘅特征咧？吓咁啱得咁巧啫，可能咁啊！但系咧，即系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咧，我都好认真咁样为大家做节目嘅。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好认真咁话俾大家听，我哋要好认真咁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警员昨晚在铜锣湾被人用刀刺伤，凶徒之后刺向自己，送院后不治，警方列作企图谋杀和自杀案。

愿亦可以会一生挂念你。 好多时候咧，好多感情咧都系会埋藏喺自己嘅脑海里边啦。咁啊，特别可能系年轻嘅时候，可能系初恋啦。好多时候咧都会将佢咧就系埋藏喺心深处啊。咁啊，当然只可以系成为回忆嘅一部分啦。此情只待成追忆，我哋有林忆莲、林永亮嘅歌声。时间嚟到早上5:41。容易受伤的女人，我哋有王菲嘅歌声。其实受伤唔一定系女人嘅，男人都会嘅。咁啊，睇你好唔好彩嘅啫。 是我，我过来找你。 我现在要出去。 你在哪里？ 我给电话你。 说话渐渐地便不管他真假，还要好意隐瞒和假装哑巴，待事实在遮掩中转化，即使一句伤尽我心的说话，若实在是真的请讲啊，即使跟某众人只可讲废话，现在是你和我直接对话，心坎中有了爱共成分不实在是真的，请讲啊！一对漂泊生命，只得一个家，就是共建在这城与爱下。心坎中有了爱共成，分分。 尽我心的说话，有时真的讲嘢咧都要小心啲啦，好容易咧就你觉得讲嘅时候冇问题，但系人哋听嗰个咧可能即系可能好哽咽都未定嘅，所以真系讲嘢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啦，系咪？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下周初骤雨系会增多，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啊。 啊，這個歌手朋友呢佩佩真的很喜歡，不過又不是說經常都會播他的歌的，他就是阿家手彭玲。爱过痛过亦愿等， 轻轻挥手，原是事再三闪避，目光中充塞了泪水，在衷心一刻为你留低足够句，传说清楚真心早暗许，也听说过情痴着光。 还有一刹笑着过，凭这感觉爱下个，难道我会愉快得多？ 大地静下了，没法安坐，尤其他趁白雪挡住眉目，会被我轮廓一再震撼我，情绪一再跃动过，时间不会算白过，长夜再冷亦有心火，如何可以不爱他？莫非生命只配有一个他？ 到了没法相处，再去记他好处，凭回忆制造这稚气的笑话，如何可以不爱他？命运种下什么偏差？用最多的心血换最深的直线，从此再遇上火花，也会擦亮这个伤疤。 但愿冒着雪，亦要相聚。似幻觉中被埋在年月里，忘记知觉错或对， 知觉错或对， 时间总会过去， 总会过去， 还会找那个伴侣？难道我会独个隐居？如何可以不爱他？莫非生命只配再去记他好处，凭回忆制造这稚气的笑话，如何可以不爱他？ 爱他， 命运种下什么偏差？用最多的心血换最深的直线，从此再遇上火花，也会擦亮这个伤疤。 教我如何不爱他，我哋有许志安加上叶德娴嘅歌声。好，我望望个钟啦，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钟啦。会先听一节六点钟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就会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又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教下大家点样有一啲嘅辅导嘅技巧噶噃。咁我哋转头再见。 又話中國似乎逐漸偏離幾十年嚟以最低限度威脅力量為基礎的核戰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以南的塔阿爾火山爆發，當局調高警戒級別至到第三級。塔阿爾火山的主火山口星期四下午噴發，噴出的火山灰和蒸氣高達一公里。火山位於巴打雁省，已經有超過14000人轉移到安全地區。塔巴爾火山去年1月亦都曾經噴發，導致超過100000人需要疏散，馬尼拉大量航班取消。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同時高空反氣旋正影響南海北部。

时间真系过得快啦，眨下眼咧就嚟到呢一个嘅六点十分啦。咁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5月23，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3%，今日咧都会系炎热嘅天气嘅，咁啊，所以各位咧出街嘅时候咧就尽量咧就啊着翻啲浅色啲嘅衫啦，同埋咧啊尽量咧就喺呢个曝晒嘅地方咧就唔好留咁耐啦，啊留喺啲阴凉嘅地方啦，系咪？咁啊如果冇特别嘅就唔好出街啦，咁啊最好咧就系安安全全喺屋企咧就可以咧就度过愉快嘅一天啦。当然啦，你话好多时候咧，人啊最紧要每日都系觉得开心愉快啦。但系如果你发现你嘅屋企人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啲唔开心，究竟作为身边人要点样去帮佢咧？究竟我哋要做辅导嘅时候，究竟系咪一定要有专业人士先可以做咧？定系其实你身为佢嘅屋企人或者朋友，会唔会你嘅身份系更加容易打动或者令到佢打开佢嘅心窗，然之后将佢嘅问题讲俾你听咧？想了解咧，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啊！我呢首歌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啊，有 Twins 嘅呢一首歌啊，我哋一起去补习啦，明爱暗恋补习社。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喺清晨爽利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呢个环节啦。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啊，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嗱咁啊，讲起咧，即系近排啊，佩佩咧都喺呢一个嘅社交媒体上面咧，都见到几多朋友仔放闪。咁啊，见到放闪啊，通常我都会好开心咧，即系顺便咧就留个言就祝福佢咁样啦。咁、但系亦都见到好多朋友仔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可能种嘅原因咧，都喺度放负，即系讲好多可能好负面嘅说话，甚至乎咧，即系我觉得佢嘅情绪出现咗好大嘅问题。我都好有冲动咧，好想去帮下佢哋，或者好想去睇下点样去辅导下佢哋。但系我又觉得自己可能会唔会都好似未够材料或者未够能力去做呢件事咧？ 正正啊，佩佩你呢、這个心咧，其实真系好好嘅，见到身边嘅人有嘅需要嘅话咧，其实都会去关心。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好想关心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但系咧，可惜有时我哋会觉得，我哋都无从入手啊！ 系啊，系啊。 咁呢个讲紧咧，就系一啲真系。叫做輔導嘅一啲嘅需要啊，同埋即係我哋講緊輔導嘅技巧，所要即係認識嘅嘢。咁你唔好覺得即係輔導咧就係好遙遠啊，其實咧可以話喺我哋每一個人嘅身邊啊，都有呢一個可能，即係一個需要喺度。咁啊，正正咧即係啱啱我幾日之前咧就去咗一個即係公立醫院咧，同嗰度嘅護士咧。做咗一个嘅工作坊，咁一朝早嘅四个钟头，咁咧就都好欣赏啊，因为咧嗰班嘅护士咧基本上系助产士嚟嘅，即系话咧， 其实佢哋都要接触好多不同嘅孕妇，因为成日都讲产后抑郁真系好容易发生噶， 系啊，冇错，咁好欣赏佢哋咯，即系佢哋除咗佢工作上边自己本位嗰啲嘅职责之外咧，佢哋都会兼顾到一啲真系可能辅导上边嗬，点样去到关心嗰啲人。孕妇嘅需要、情绪嘅需要啊，咁所以好欣赏佢哋，咁啊同佢哋做咗一个工作坊，咁当中一啲嘅内容咧，我都可以咧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虽然大家就唔系话一定个个都系一啲 helping profession 啦，即系医护啊咁样，咁但系咧，好似头先咁讲，其实个个都有机会咧有呢个需要，可能去关心身边嘅人。 咁啊，快啲教下我哋，我要学下嘢啦。 首先咧，我都想讲咧。就是一啲说话陪陪人。如果你譬如话唔开心嘅时候呢，你最驚听到身边有啲咩人哋同你讲啲咩嘢㗎。 唔好唔开心啦。我已经唔开心，你仲同我讲唔好唔开心。咁即係你唔理解我囉。 冇错啦。又或者即係好小事啫，你嗰啲嘢。你睇下我经历过嗰啲有几大呀，係咪呀。呢啲咁嘅说话呢，其实呢我哋喺个辅导嚟讲呢，呢啲真係切忌嘅。咁因为呢，当然啦，我諗我哋个心呢，全部头先讲嗰啲说话呢，其实都系想一个目的啫。 就缓和下气氛啦，同埋令到佢个心情冇咁难过囉。 冇错囉，其实就我哋就系关心佢，我哋锡佢。所以呢，我哋好想呢用一个最快嘅方法，希望扭转佢个心情，扭转佢一啲唔开心嘅情绪，令到佢快啲开心返啦咁样。咁我哋就会有时唔知点做。唔知点做嘅时候呢，亦都心急。 就讲咗啲可能唔应该讲嘅说话啦。 係啦，又或者呢係我哋出于我哋嗰个角度睇落去，咦，我哋真係觉得好小事咗喎。我哋真係觉得呢即係唔应该唔开心㗎喎。係咪，咁我哋就口快快就会讲佢出嚟。咁但係听嘅人呢，確实佢哋真係经历緊嗰样嘅唔开心。经历緊嗰样呢令佢觉得好难去处理，好难去面对嘅事。咁你諗下，当佢觉得咁难咁大，而你呢又觉得好小事啫，唔应该唔开心啦。佢就其实听完觉得 好硬意， 更加辛苦， 系 咪咁？所以咧，呢啲其实真系其中一啲咧，我哋都要切记唔好讲嘅嘢吓。咁同埋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辅导嘅时候都系见到一啲咧，譬如话我哋一路可以开始嗰个人肯同我哋讲多啲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就会 口快快，好似头先咁讲，就讲咗一啲嘢咧，打断咗佢啦， 俾好多意见啦， 俾好多意见啦，又或者好快咧。判断咗佢啦，啊，你系点样嘅，你系点样嘅，又或者咧，好啦，你唔好讲，我又讲，我分享一下我嗰啲啦，咁样啊，呢啲咧全部都系一啲 大忌， 大忌啊，真系吓，咁因为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好可能就闩咗道门，闩咗佢肯同我哋讲分享佢内心感觉啊，内心担心嘅嘢嘅一道门，吓，咁我哋就可能会错过咗呢个好机会啦。 咁系唔系应该聆听系重要啲咧？ 聆听是相当重要咁 有时呢即係我哋聆听嘅时候呢甚至乎呢可能会有一啲所谓嘅 dead air, 係咪 嗯即係话讲緊有得佢停顿。 冇错啦。 点解呢咁即係如果停顿嘅时候即係你眼望我眼唔知点样㗎喎。 嗯好多人呢就係、是、好似有陪陪你呢一个嘅觉得尴尬呀、啊、又或者呢好似觉得硬係争啲嘢喎係咪要讲呢我係咪要讲嘢、嗯、令到个气氛唔好咁即係咁冷清呢、嗯啊、令到佢呢即係觉得好似我一路关心緊佢呢一路帮緊佢呢咁样。 而咪冇其实去咗油浮冇听佢讲嘢呢咁。 冇错啦。咁但係其实呢喺个辅导里面呢你諗下如果我哋滔滔不绝嘅咁咪冇时间俾佢去组织啊停顿啊思考嘅话呢其实佢都未必觉得呢係一个好舒服嘅一个嘅交谈。 是 吗我哋諗下当佢真係觉得情绪係好困扰嘅时候、其实佢需要时间去到整顿啦组织啦是吗然之后呢去到即係适当地表达俾我哋听。但係当我哋呢如果可以真係有一啲空间去到甚至係即係唔出声啊两个人好似大家都冇讲嘢啊咁样其实唔紧要嘅。呢啲呢係一啲适当嘅停顿嚟嘅。当我哋停顿嘅时候甚至可能呢有一啲好嘅效果㗎喎、可能呢嗰、那个觉得有需要嘅人士呢可能会觉得咦你肯陪我喺度静落嚟。你真係肯陪我。你唔会觉得呢好似好唔耐烦啊。你唔会觉得呢我好似唔讲嘢你係好唔舒服啊。又或者你一定要逼我讲嘢啊咁样。反而佢会觉得呢真係有一个同在感有一个呢陪伴感同埋呢你真係肯静落嚟去陪佢。咁呢个其实呢係一个辅导当中呢係需要有嘅一啲嘅停顿嚟。 或者会唔会喺个停顿嘅当中嚟一个拥抱啦或者搭一搭佢膊头或者掂一掂佢隻手。其实呢种系咪一种无形嘅一啲支持同埋鼓励呢 是啊冇错啊但当然啦即係我諗我哋喺个辅导过程里面如果你系亲人啦咁当然就即係冇一个即係异性嘅禁忌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话系一个专业嘅辅导嚟话呢就我哋会小心啲一啲身体上面嘅接触、尤其是系异性嘅话咁、但当然头先我哋讲緊即係我哋一般对朋友啊、对甚至屋企人啊，咁就当然系适合嘅，系适合嘅。 咁、但系如果见到佢开始即系泪垂声下嘅时候，系咪第一张纸巾俾佢，其实都可以系一件好事定系坏事咧？因为本来佢未喊嘅，你第一张纸巾俾佢，佢就缺题啦。咁究竟佢递俾佢好定唔递俾佢好咧？ 其实绝对咧，即系你有呢啲动作咧，其实系讲紧你一路留意紧佢啊，一路。照顧緊佢嘅需要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咁頭先你講咗一個普遍人都會有嘅焦慮就係、是、啊，佢喊、喊係咪代表唔好咧？係咪唔應該喊咧？咁樣其實唔係咯，喊我哋睇嚟就係一個佢情緒表達嘅一個方法啫。如果佢肯喺你面前喊嘅話咧，其實佢亦都喺肯喺你面前咧去表露佢自己嘅情緒， 即係對你信任啦。 冇错啦，咁其实咧就千祈唔好觉得啊，佢唔喊就先至系好，咁绝对唔系嘅，咁反而如果佢忍住唔喊，佢或者系想唔好令到你担心，但系佢唔代表佢内心咧系舒服或者系咧系轻松咗咁。 咁又需唔需要即系好似遇到你头先所讲啦？我明知佢系好想喊，但系佢忍住唔喊，我哋系咪应该要讲？你喊啦，你喊咗出嚟，你会舒服啲。咁呢啲说话又应唔应该讲嘅咧？ 其实咧即系个别嘅，其实真系个别嘅。如果咧，大部分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唔需要好刻意咁样咧，去到好似催促佢喊啊，又或者可以好 刻意地咧，即系要佢用呢个方法表达，其实咧系好随意。即系如果佢有呢一个需要去到嗰个位，佢觉得真系要用呢个方法去到表达，好自然嘅，咁就由佢好自然咁样咧，我哋一齐陪佢咯，一齐陪佢咧去到承载佢呢一个咁样嘅发泄或者抒发情绪嘅方法。 嗯，嗱，咁可能即系倾咗一轮之后啦。可能大家都覺得即係可能緩和咗嘅氣氛啦，佢亦都講咗好多佢嘅內心世界俾你聽，但係可能聽完之後咧，好似冇辦法可以幫到佢手，即係會唔會都可能令到嗰個輔導者啊都覺得自己、我係咪真係好冇用咧？點解即係佢講咗 佢唔到咧？ 幫佢唔到咧？咁會唔會都有咁嘅情況出現？ 好心急、好自責咁樣係啊！呢個咧確實咧真係要喺嗰個輔導啊！即係開始之前咧，我哋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心態，就係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嗰個被輔導啊，嗰位朋友或者親人咧，佢講出一啲真係我哋都根本哇大到根本都唔識點處理啊，又或者覺得啊呢個問題我哋都真係幫唔到手啊，咁嘅時候我哋就會急咯，係咪？我哋就會咧即係覺得一定要希望講啲嘢，希望傾完之後咧佢可以開心， 有啲得著咁啦， 有啲得著，有啲幫助，有啲開心翻嚇，我哋做到嘢啦咁樣。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即係唔應該有嘅包袱嚟嘅，因為其實咧我哋講緊嗰個輔導嘅過程咧，我哋要知道個重點咧唔係要幫佢解決問題，個重點咧要係令佢覺得咧。佢唔係孤單，佢遇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唔係孤單一個去到面對，而係咧有人明白佢，有人咧肯佢同佢同行，去到面對呢一啲嘅問題。當我哋有一個咁嘅心態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覺得自己真係有個需要係幫佢話處理好啲嘢啊，令到佢開心翻啊咁樣，唔係咁樣啊，而係因為可能佢，你諗下，如果佢咁簡單可以經過一個。可能短短一个半个钟头啊，甚或一个钟头嘅倾谈，佢就可以开心翻嘅话咧，佢根本唔会为嗰件事咧系忧心咁耐啦， 冇错， 系咪？ 系啦，咁如果譬如嗰件事即系去到一个某一个位，我哋应唔应该帮手插手，然之后令件事得以解决咧？即系定系我哋都系，其实我作为一个聆听者嘅啫，我哋唔应该插手咧。 嗯，其实真系好睇咧，嗰一个嘅情况系点样嘅啊？咁有时咧，如果我哋觉得有啲嘢咧系，咦，我哋真系可以帮到一把嘅，而我哋个关系亦都觉得你系合适去到做呢样嘢嘅话咧，系可以嘅，绝对可以嘅，因为我哋唔会净系斋讲，跟住乜都唔做噶嘛，系咪？但系所以要觉得合适嘅时候咧，可以去做。但系有啲位咧，我哋真系要有一个界线喺度，因为咧，如果一啲明明系我哋嘅角色，我哋嘅身份唔应该去插手，或者唔应该咧去到俾太多嘅 input， 太多嘅 意见 嘅时候咧，可能要交翻俾嗰位嘅朋友，或者咧引导佢。找啲其他合適嘅人咧，去到做呢件事。 不過，如果你覺得你輔導嘅朋友仔係需要即係有啲更專業嘅人士係去幫手嘅話，即係我覺得係你可以帶同佢去見可能係醫生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心理輔導員，咁係可以令到佢能夠更加有呢一個適切嘅一啲嘅幫助。 冇錯啦，尤其是咧，如果我哋喺嗰個傾談嘅過程裏邊咧，發覺有一啲危機有啲即係可能佢想傷。伤害自己啊，或者甚或伤害其他人嘅一啲嘅谂法咧，绝对啊，呢个系好急援咧，系需要去到即系揾帮手。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讲起呢个辅导嘅工作咧，即系你无论系专业人士又好，普通人士又好咧，其实识多啲咧都可以帮到手嘅。好，咁啊，今日咧又因为时间关系，我哋讲唔晒，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同沈医生继续讲啦，好吗？ 好啊， 拜拜。 OK， 拜拜。 沈君豪医生之后咧，某一个钟咧又仲有唔够一分钟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噃。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约定你喺空气再见面啦。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欢迎你听朝早五点钟咧继续留开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会喺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

一名在检疫酒店做清洁工的女人初步确诊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有专家估计个案极大可能和检疫酒店的输入个案相关，又认为来自印尼早前抵港的确诊人士有机会是传染了给患者。专家建议检讨现有的熔断机制以及是检测次数安排。留意特写环节。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庆祝共产党一百周年大会的时候说，欢迎有益建设和善意的批评，但不接受教师爷式的说教，任何外来势力妄想欺负压迫中国人民必将头破血流。他要求